生活静静似是湖水，全为你泛起生气，全为你泛起了涟漪，欢笑全为你起，生活淡淡似是流水，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，全因为你变出白杨起，留下欢欣的印记，静默亦似歌，那感觉像诗，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，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，幻想得到的优美， 这一串日子，幻想